点解你哋成日讲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狱？以为咦 ，OK 喎。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偏執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圍 巴，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少少， 那些不是舉藥 來的， 舉藥 是不行的。 但係講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佢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咁，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哋個攞攞攞攞個好掂嗰個咧，贏多攞。 係啊，贏多攞。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 攞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茶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是阿陆，祝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恭喜恭喜。 嚟到二月八号马年第一集嘅北上频道，咁首先同大家拜个年先啦，祝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啦，马到功成啊！唉，刁蛮咬到你啊！ 勾唔勾啲啊？真系唔好话勾唔勾 ，OK， 贴唔紧呢个北上嗰个主调 啊！系马上乜乜啊嘛， 系啊，今年系马上 留翻俾你啊，大佬， 即系好简单啫嘛。我哋希望系咩咧？ 烟嘅嘢梗系留翻俾 马上化腾啦、 啊，系 或者马上化云啦、 啊、，OK， 或者 马上有一切已经太勾啦，话声咧 ，OK， 梗系希望个个都马化腾啦、 啊，马上得啦， 吓、啊、身体健康咯、啊， 身体健康、 啊，死人咗佢啦， 就系年初四咁嘅声音就系、是。搞唔掂呢啲真係。 喂，講起年初四咁嘅聲音啊，傑斯咁撚勤力嘅，咁撚早開工啊！ 我今年早開工啊，今年初五就開工啦，真係好耐未試過。 我喺 Facebook 唔係讚你啊，我係屌鳩你啊！ 冇辦法啦， 係啊，你同事 我開兩次工啊嘛。 你同事慣撚咗，做到即係十五先開工嘅，哇！突然間初五開工，你點對得住你同事？ 我都想做特首啊，大佬。 Okay. 初十一先開工， 你真係慘啊！ 我哋就分兩個，我通常都係分兩次開工嘅，咁、但係香港我以前都係通常就初八初九啦， 咁但係 今年就因為即係新公司啦，咁、okay. 早啲返去有啲嘢要準備啊，咁、okay. 初五就開工啦，咁下做完呢一集，咁下個禮拜一咁就上去就喺大陸又開個工，又開個工啦，因為內地嗰邊就大部分都係初十一啦， 翻曬嚟啦， 即係初十就星期日啦嘛、初十一咪而家咪趕緊翻嚟咯，好多人，咁你睇回流嘅，即係而家一路陸陸續續回流翻嚟廣東省啦，咁譬如我哋做緊節目嘅呢一兩日就其實好誇張嘅，咁今年嗰個就飛機啦，你講先講飛機場就每日大約八運大約係200,000人次到咯， 大簽睇嚟㗎嘛。 如果深圳咧就大約係5-7萬到啦，跟住仲有就如果你講火車咧就大約係廣東幾個站都塞爆㗎啦，即係廣州嗰三個站就咁就 大約是每個站呢50到70萬人次到啦。我是講緊一日喎，但未講最勁嗰個都唔係飛機同火車，即係而家個趨勢係公路啊，係啦，公路係好犀利㗎。你睇到京珠啊嗰扎啦，或者就係呢全部向返深圳廣州嗰兩個方向呢係塞爆㗎。塞爆曬。你喺湖南嗰邊嘅路段呢，你見到根本係倒灌啊，入返去湖南境內。八至十公里到啦，係喺湖南嗰邊，係即係倒灌入返去入面嘅，你入唔到公路嘅。 我識啲飯盒全部都係 海水倒灌，呢個係人流倒灌， 好難 勁。即係點解咁講呢？即係因為過年嗰時候年初五呢，咁我見到傑斯就話自己開緊工啦，因為打俾傑斯講下不想幾時做嘛，咁樣傑斯話開緊工喎，咁跟住我喺 Facebook 呢，或者喺 QQ 啊，我啲社交空間呢，社交平台嗰度呢，佢就話咦，原來傑斯都幾勤力喎，咁早開工啦，咁樣就不過佢打工嗰啲就慘啲啦，咁呢 feedback 呢喺 Facebook 又唔係好多，喺微博又唔係好多，但喺微信就有啲喎， 係咪微信有乜讀嚟啦，冇睇過喎， 咁啲人呢你睇唔到啊，因為我係咁啊，傑斯成日話難請人，又點解咁早開工呢， 係 第二個就話另外呢位又係廠佬嚟㗎，咁樣呢位廠佬捐咗1000蚊俾我嚟㗎， 係多謝多謝， 佢要初九工人都唔肯早開啊！ 係，咁呢度解釋一下啦。 未講完，仲有好多朋友啊嘛。 講曬先， 呢個又係啦。我初十先至翻廠， 係 啊，咁佢話好似阿傑斯都長安嘅喎，咁又係廠佬啦。咁仲有我哋 Melville 啦，佢話 係， 佢話屌啦，佢話屌我都係今日開工喎，咁樣佢啦，佢例外嘅啫。啊，咁佢就話咦，咁佢就另外有位網友話，而家今年點解咁好勁，咁早開工嘅咁樣？喂，即係 全部誤會曬。第一，梗係唔好勁先早啲開工啦。第二就係我講緊嘅係香港人開工咯。咁我都係早咗嘅。咁今年其實我都好多嘢都冇試過啦，譬如話。我都好多年冇試過喺香港過年啦。其實我唔喺香港過年啦，我都初一至初三我就喺東莞嘅。一陣等陣都去講下啦。我今年喺東莞過年嘅。咁 因為你鄉下東莞咗， 係翻鄉下過年啦。咁就早開工嘅原因其實係香港呢邊開工。咁頭先嗰幾位網友其實講嘅嘢都冇錯嘅。 冇錯嘅。 第一就係廠就算係初十一開工呢。是冇乜人返嚟嘅，因為啲人返唔到嚟嘅，因為陸陸續續我哋都係一樣嘅，就收到啲內地同事電話啦，又話可能要遲幾日啦，因為佢大條道理嘅，佢只要講一聲我買唔到飛 就大曬， 咁大撚曬，買唔到飛你點啫，咁你唔通你走去佢屋企嗰路嚟捉佢， 即係甚至乎你而家同佢講話，喂我塞緊車嚟緊， 或者公路塞緊車， 五年都得㗎，或者係呢個， 即係你理由啊，或者藉口係多到不得了。 你又唔敢炒佢㗎喎，你又唔敢炒佢。 黐線，我揾過你啊！ 炒乜嘢啫？我哋翻都唔夠人，炒乜嘢？ 唔係你諗下， 我哋翻都要揾。 你諗下，試喺香港度，假設你即係去過咗去拜年啊，又好過年啦。我買唔到機票啊，跟住你個香港老細會點講？得啦，唔使翻啦，以後唔使翻啦。 係啊， 係啊，但係 因為佢放假，佢大條道理㗎嘛，你又唔使出糧俾佢嘅。咁而家你夾得多佢兩句， 就嗰陣走咯。 佢咪 如果惡撚過 啦，佢都唔同你聯絡啊，佢連都走啊。咁同埋就係要補充一句咯，你就算官方嘅春運嘅假期咧，係去到2月24號嘅。是總共40日的其實 official 假期但是為什麼公路會塞呢還有一件事剛才未說就是因為應該是去到我們現在應該去到這個週末呢我 exactly 不記得哪天收費就停不是免費那裡就停的嘛所以啲人咪焗撚晒係咁要所以你免費又有免費衰因為啲車全部焗 Q 晒 你要諗 就免費之前返嚟 即係阿的嗰啲唔會明㗎因為佢由鄉下 唔會明㗎啫 由鄉下嚟到深圳嘅話佢係搭過好多唔同嘅網免費嘅公路嘅 錢嘅我今年喺東莞過年囉咁我即係但係好多人都知㗎啦我喺東莞呢唔 Q 揸車嘅但係呢即係我春節期間喺東莞呢我都冇乜所謂因為好似個死城咁樣你打橫行都 得深圳都係深圳都係 咁你如果你上公路呢話俾你聽嗰個情況係點呢你除咗唔使除咗你慳錢之外同佢哋慳咗好多時間因為你係個個站頭直過㗎嘛我返嚟呀夜晚呢寮布返到落嚟香港灣仔OK 兩個鐘頭， 快到 兩個鐘頭啊！ 喂，解釋 黐線嘅，簡直係 解釋少少先。咩免費直播啊？ 唔係啊，因為你公路要收費噶嘛， 收費公路 要攞錢噶嘛。係 啊係啊。 但係呢一兩年啊，咪開始就實唔係第一次噶啦。中秋都 長假 長假期啦， 長假期。 好似中秋都試過啦。嚇，總之就係嗰假期嗰幾日咧，所有公路咧就停 收費公路就 咁就好似好。造福人群咁樣， 造福人群而家。 但係而家你又發現一個問題囉，就係你喺免費嗰幾日呢，無論出醒同埋你一來一回入返醒呢，嗰個擠塞呢就嚇死你，因為全部人都想都係喂大佬慳好多 好多啊，因為由鄉下到嚟呢度可能係十條。可能十條收費公路 啊，即係以千元計嘅大佬，咁所以咪個個咪就係又搏命。 而家講翻嚟咯。 咁但係點解你咁順暢嘅？ 咩咁順暢啊？唔係啊，我哋近啊，唔係我初三翻嚟，初三邊度有人啫？邊度有人？邊度有人從東莞翻落香港啫？ 係 我淨係喺我就去到黃江，就仍然見到夜晚咧，就好多人咧。好多內地人呢 一陣講啦， 都仲係嚟香港囉。 呢個陣 嗰日都仲感覺上係逼爆嘅。我都即係因為其實今年都喺香港唔係話今年少咗內地自由行啦。但係你個別情況，你喺啲關口夜晚呢，你見到兩條龍嘅對比呢，就係你返香港係冇人嘅。 係啦。 但係即係香港人返香港嗰邊係冇人嘅。 係呀，梗係啦。 內地人嚟香港嗰邊都仲係逼撚爆嘅。 係啦。 係啊。 我就記得我初三翻咗上去嘅，初三晚就翻咗上去，翻去食飯。咁啊，正如你所講啦，即係你喺黃江口岸度過咧，簡直係人影都冇嘅。即係我可以搭嗰架黃江巴，老實講，我係翻嚟大約我搭翻嚟係十點嗰班嘅啫 ，around 得四個人落灣仔嘅啫，即係你冇人。 我唔係喎，我嗰晚我初三嗰晚我搭嗰架黃江巴咧，就大部分都係內地人咯，都好犀利啊！成個下面裝行李嗰度呢係裝滿曬㗎。 但係呢 全部都係內地人。 但恐怖之處就少啦。恐怖之處就係咩，就係假期就我初五朝早返落嚟嘅。咁我初四晚上咗去啦。咁初五朝早返嚟我 十。我初四上去喎。 我十點零到黃江啦。嘩，恐怖之處就嚟啦。初五嗰日內地嗰 part， 內地人落去嗰 part。你喺黃江未即係唔係過香港境啊。由內地過香港嗰陣，你排到去呢出面停車場位嘅，即 係 預計嗰度過關，你過大陸關呢需要兩個鐘嘅時間。咁你咪估唔到過大陸啦。 我初五福田過返香港呢就國內都好多。 初五啊， 初五。 初五就多，初五都開始。 好多。 back to normal。 多多落嚟，但係都好多。 福田返 我又係初四上 其實應該香港人返嚟都多啦。 初五都多。都唔多。 唔多。 少人。 唔多。其實以我所知就係話今年好多即係你會見到啦，喺年29年30其實到初二到呢四日啦，事實上香港反而係少咗好多嘅內地遊客嘅。OK， 第一樣嘢啦，以我收到風嘅， 嗌撚曬救命啦！香港零售業就已經 嗌曬救命，不得止啦，酒店價格係貴得好緊 要，貴三倍， 好緊要啦！今年係即係你買間房，如果你喺灣仔揾四五 星 及四千幾五千蚊一晚， 即係呢個咧，其實已經再一次證明咧，即係。香港政府回歸之後係帶大家行錯條路㗎嘛。即係你睇到其實今年整年嗰個香港嘅零售業都嗌撚曬救命啦。你而家埋單整體升 11% 㗎嘛。升 11%， 如果你相對好多求其你執一個大陸嘅城市呢，大佬全部都係講緊20幾、30幾、40幾㗎。 但 係你如果講埋就係你如果淨係講緊春節呢，你同比上一年呢是升了 9.几%， 呢個是講 overall， 你再拆開呢，如果各行各業的話呢，我告訴你有些是負增長的，好攞命的。 即是說就因為可能國內政策的問題，即是不關香港放不放寬自由行的問題，因為現在要清廉嘛，咁只係今年嘅海味呢已經跌咗三成。 你講咗其中一個原因，你講咗其中一個原因啦，今年 我可以講少少澳門啦，澳門今年其實人都多嘅，都多嘅，但賭場呢佢個貴賓廳嗰、那個 即係上面即係要去嘅呢都幫陣都少咗㗎。 嗯。 你反映到今年 知道 知道 幾樣嘢啦個一 月。呢個呢話俾你聽你剛才講咗其中嘅原因囉啲文流。嗰、那個就同即 係政策問題囉。 因為今即係阿習上台嗰、那個肅清有關啦。 啲海味唔俾買囉。 係我話俾你長遠你都唔會見好㗎。就算啲貪官即係啲貪官出返曬嚟都唔會見好，因為你明唔明白啦，你而家你面對緊嘅係一個全球嘅競爭啦、即係你首先你身邊好多內地人，如果你有時同佢傾下偈都知啦，喂大佬，即係你問佢出外旅行，佢嗰個首選已經可能好多人都唔係香港嘅 澳洲， 喂有乜撚嘢好玩啫？跟住然之後你知唔知去歐美嗰啲地方？每一個國家都係 target 啲內地客㗎， 歡迎你嚟㗎嘛！ 你而家放好多地方放寬曬啲 visa 喺香港唔歡迎㗎啫嘛， 放寬曬啲簽證啊，諸如此類，佢都係人，佢都係大佬吸佢過去㗎。 聞到味嘅 選擇好多， 點解聞到味嘅原因咧？新年前知嘅，舊年我哋做節目北上嘅時候講過啦，舊年我哋睇到上水嗰、那個。即係嗰個小型車場嗰個概念啦，今年其實咧香曬嘅 ，OK， 啲藍罐曲奇減價減得好緊要嘅。 唔係，但奶粉都一樣咁暢銷啊。 但係你幾樣嘢冇搶嘛？冇搶金沙，冇搶朱古力，冇搶藍罐曲奇。 但有搶七姐丁喎、 啊。咁呢啲必需品嚟啊嘛。 唔係你所以咪好戇居咯，即係你將所有雞蛋擺曬入一個籃度，即係你呢十年八年都係喂講到個旅遊業有幾咁大， 冇事啊。 個旅遊業咧。就嗰啲遊客嘅分佈咧係單一到不得了， 但係我 如果內地自由行一少人咧，你咪大鑊咯。 但係我想講，今年我喺香港初二咧，即係說小弟，你當歧視有咩都好，感覺有啲良好嘅，因為話說初一二三咧都喺 Wagga 呢度咧，甚至銅鑼灣蒲喎，即晏晝夜晚嘅時候。今年係發覺咩？就係話咧，可能你嘅感覺就係嗰條街少咗內地人嘅關係變相多咗啲咩呢？就係、是、變咗啲外國人喺度喎，即係唔係話講 英國㗎喇。 嗱 ，OK， 我好得意嘅係我初二喺呢一頭 Wagga 呢頭附近食飯啦，樓下有間茶餐廳啦，燒味嗰間啦，入到去呢有大約佢都叫十幾廿位人坐咗喺度嘅，晏晝三點零嘅時候，但係你見到係咩呢？有成七八台係鬼佬嚟嘅，即係 OK， 仲要係唔係講英語係嘅，我唔知道係。得啊法啊定係乜差嘢啦 ,ok, 咁你見到嗰扎人喺度同埋多咗少少一啲叫咩呀係咪印裔有錢嗰扎囉我唔識分嗰扎。 聽下講個語氣就好似見到啲曙光咁樣 好意思。 我又唔係話曙光嘅可能係因為嗰扎少咗呢你嘅感覺係多 返。我成日覺得呢去銅鑼灣嗰班呢所謂蝗蟲呢就係、是、真係消費㗎嘛真係。 我冇乜特別感覺。 唔係如果你 為我又 你話如果去銅鑼灣嘅唔係操普通話嘅咁嗰啲真係未必笑法。 唔係同埋好開心啊好開心嘅咩就係、是、好似初四嗰日即係 Wagga 呢度初四開工啦正式錄音啦。咁同埋遲啱食飯喺 Times Square 食八點半啊等五張台到兩三個字等到台。跟住你見到周圍都唔係內地人反而香港人仲多。咁然之後你早初二我又走去買衫即係夜晚行。咁你又見到嘅係，咦？銅鑼灣唔多人喎、啊，過人喎、啊， 又唔係、啊、 舒服喎、 啊啊。你都知我係銅鑼灣翻工㗎啦。咁佢一翻工，我初五翻工嚇。喂，呢幾日我都見到其實啦。 因為點解咧？因為 大家我諗個感覺唔同啦。 唔係，同埋傑斯， 唔 係同埋傑斯，我補充，因為今年咧得意嘅係咩咧？我都聽過講下就係咧，真正其實內地遊客高峰期咧係由初五開始，咁啊直至到去今個應該即係直至到去今日啦，即係星期五嗰一日啦，咁啊跟住落嚟，因為好多三日兩夜不斷咁做喎，呢一段係。 唔係對我嚟講，我就冇乜特別感覺嘅，因為我始終都係如果有得俾我揀，我一定唔喺香港過年嘅，即係好似阿特首咁樣啊嘛。 啱啊， 係啊，特首犀利啦，我哋即係發覺我哋個特首成日好似個民工咁啊嘛。初十一先翻工噶嘛？ 喂，但係佢幾得意嘅喎， 高手嚟㗎呢個。 佢年年咧， 年年都係 嘅。唔係，即係佢又唔好話年年啦，第二年 啦， 舊年 兩年佢都係選擇避年嘅。 佢仲要去邊咧？ 嚇、啊，英國咯， 係咯，翻英國實習㗎。 佢美其表面上就係話同即係仔女團聚，係 咯。 但係呢個藉口咧，其實就講唔過去嘅。 嗯 即係如果你係雜種，你嘅感覺係點啊？即係你嗱，第一你唔係呢個感覺係非常差嘅，因為第一就係、是、你真係好少見到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嗱，你即係一個與民同樂嘅節日嚟㗎嘛，係咪先？咁你又即係叫做都係第二年，係咪先？ 係啊。 政通又不能說得過人和，係咪？即係已經係即係神真鬼妖。咁你係咪應該需要利用呢一啲咁嘅時間，即係喺度 親下民啦， 做翻你自己管治嘅嗰個地方， 係啊， 做翻啲親民嘅嘢。咁你真係講唔過去。咁你話哇，喂，我親情啊嘛，我有仔女喺 外國嘛。 喂，如果我係習總，我真係興過辣雞。係 咯， 我 呢個你啊，我唔係啊， 我啲家人㗎喺澳洲喺加拿大 又唔叫我去。 中國共產黨有7000萬黨員，起碼如果個個好似你咁，起碼有5000萬行得到出去啦。 係咯， 大佬上至總理常委， 下至村委、 省長、省長市長，再殺到落啲村委、村幹部，全部都 再加成 家人喺外國㗎啦！你老母，你咪想死啊？梁振英，屌你真 係！唔係我係習總講， 係咪先？ 唔係你嗰兩個仔女使乜英國讀啊？你同我講聲，北大開兩個位俾你咪得咯？ 述職就係述職㗎，你佢都唔喂你估淨係兩年嘅春節去啊？佢聖誕節都去埋㗎，聖誕節都去埋，佢都唔係做乜嘢先？ 唔係今年仲，唔係即係要講 呢條撚樣。 講多少少香港嘢就係，今年仲係啦，今年唔落維園啊嘛。 係， 上年都冇落啦，上年 又鬼鬼鼠。 上年我話俾你聽啊，阿牛，上年係有落㗎，上年我親眼見到㗎。 上年佢有落㗎， 冇個 今年係第一次冇落， 冇個掉佢㗎，我頂撚住上。 今年咧，嗱，即係我 今年個特首係都係落。 系啦， 边个咩太话死啊？林郑落咗嘛？ 我哋一阵唔系我哋表扬林郑嘅，系但系呢个 特首落咗嘅系林郑， 即系你讲嘅真系要屌捻埋嘅。第一鬼鬼鼠鼠啦，你又去 咗长沙湾 去啊？ 系咪 啊？ 荃湾嗰个， 荃湾定 荃湾？ 荃湾捻知啦，净系 call 去嗰个 fans 级嘅啫。 系啦， 总之嗰啲爱港力嗰啲就收到风，其他冇人知佢去嘅。咁你即系你想点啊？唔系，其实你话你从好嘅角度睇咧，咁佢又幾睇出大家嘅，即係佢知道自己咁撚乞人憎， 費事咁勞氣啦。 香港又冇朋友，自己又樣衰，咁你新年又行唔到出嚟啦，咁所以即係為免引起好多恐慌啊，咁所以佢咪避咗去咯。咁但係呢個係奇特嘅，即係你喺全世界你揾雲都揾唔到啊！你譬如話，喂，7月4日美國國慶節，你有冇見到個美國總統會走撚咗？係咪先？或者 避難就會 新年1月1日啦？喂，屌你大佬，英國英女王。喂，我今年唔出文告啊，我今年要去 加拿大 去加拿大度假咁撚樣，你唔會㗎嘛大佬，係咪先？即係屌你老咩，你平時講埋晒嘢又話咩又話咩咩又咩港人優先啊，你唔係喎，你而家家人優先喎，你唔係港人優先喎。 唔係咁其實呢 你咪香港人嘅特首嚟㗎。 但 係 你都要諗下喂， 你仲搞到 佢唔喺度真係祥和啲㗎嘛我覺得。 唔係，咪對即係 唔係好嘅方面咪就係， 唔係佢其實同春晚一樣嘅啫嘛， 點 解？即係有啊得，冇啊得，都係咁嘅。但係個問題 係，冇春晚少咗好多廣告 啦。我係想講，唔係呢個係佢嘅責任嚟噶嘛。唔係我想問，唔係其實審計處應該要調查㗎喎。 點解佢有咁多日假嘅咧？ 點解你有咁多日假㗎？大佬，人打工你打工，你咁撚多，你而家我咪應該要你應該出嚟交代，你嗰啲係咪冇薪假期嚟嘅先？ 係啦， 你要交代清楚喎，你係咪呢個月二月份嗰啲糧，你係咪俾咗林鄭嘅先？ 係應該係啦。 大佬，怪得林鄭成日喺度講有商有糧啦，其實佢想講有得出糧，佢係想講有得出糧咁解。 有商糧， 有商糧，係咧，佢出埋 啊特首嗰份啊嘛， 特首嗰份啊嘛， 商糧咯。 唔係即係你搞到喂大佬，你搞到。立法會嗰、那個，你知唔知要褪咗時間嚟又要就佢啦？係咪先？跟住喂，你全個春節係冇同香港人拜年咁滯嘅喎。 有電視， 除非你唔係你除咗你出嗰個條爛片 啦， 你老母力 閪撚 你演員嚟㗎而家， 係咯，係而家係演員嚟㗎喎。 喂，你 恭喜發財 ！TVB 啲演員咧就一皮嘢都冇嘅。你老母你30萬喎，你喂你咪哇你真 係全 部演員，佢咪揾咗。 後面 五條茄喱啡， 係啊，老人家 喎。後面咯。 但係我想講嘅係，你至少樣嘢，你見到曾蔭權貪極都好，都俾個魚池你睇下嗰30幾萬啦，撲你個街全部都係 BBQ 人。喺人屋企， 一個廠景搞撚掂係咪？ 自己屋企又唔 咁你想點咧？ 你想點啫？ 你俾我影響啲 Hello Kitty 都好啊。 佢好驚咧，佢屋企俾人影咗僭建啊，所以唔會喺度。 唔係你影翻只 Hello Kitty 都好啊，係咪先？即係有啲 長者好撚咗，好差㗎。我上去網度 check 過，喂。嗰個政府嗰個新春嗰個團拜呢冇期喎而家。 咁你即係可能就要等佢返嚟先俾再俾個期。喂到月尾啦乜嘢都過晒啦、大佬即係呢條友真 係。 即係你係咪香港人嘅特首嚟㗎。 唔係佢真係我真係覺得。 佢唔喺度啱㗎。唔係 我覺得好好得意嘅係點解連續第二年都有返英國述职嘅呢 唔係嗱如果你話喂佢想避開啊啲熱血啊社稷啊嗰啲人嘅。我又呼籲下啦你如果你用咁嘅策略喂咁啊大家捐多啲錢俾社稷啊俾熱血嗰啲啊俾阿金英嗰啲啊第一到呢個聖誕節啊新年啊買埋張機票送阿金英過去囉追殺佢追殺佢係咪喂你喂避得咁可以喂大佬特首避年啊搞撚錯啊 唔係但我始終 知撚線㗎 我一始終認為佢唔係 習總學你屌你老尾反撚咗啦成個國家係咪先知撚線 唔係㗎習總去咗內蒙啦係咪先 喂嗰個算唔算出㗎啊我都想出過啊 內蒙 喂嗰個有商榷㗎喎嗰個係咪內蒙嚟㗎 嗰個報警嚟㗎咋喎 吓 報警嚟㗎喎 一係就報警啦 嗰個講嘢嗰個係咪習總嚟㗎 嗰個可能都係唔係習總嚟㗎 喂嗰個 樣真係唔係好似 嗰個警好似月球咁嚟㗎佢真係好啦出咗國㗎 前面嗰班人又冇人啫習總前面冇人㗎嘛 係呀 key 落去㗎嘛嗰個人拍手掌嗰班 一樣呢個習總新春團拜好撚正嗰個 公然呃鳩人㗎嘛 係呀嗰即係佢講嗰時就應該係報警嚟嘅， 報警嚟嘅，應該報警嚟嘅，成個報警嚟。 剪翻啲 係咪難忘？我唔敢講。 同埋有咩寓意咧？其實點解咁多地方？點解唔喺北京拜年，又唔喺上海拜年啊？要走去內蒙咧？ 內蒙旺啊嘛，大佬 旺咩啊？ 喂，大佬，我旺恐怖襲擊啊嘛！ 我覺得親蘇啊，即係呢個，即係都係俾啲説話俾美國佬聽。 因為開始咧，就嚟搞呢個東。 冬季奧運索茨嗰個啦， 係啊，咁咪唔知佢唔知請唔請佢啊嘛，佢又危險，又係啱，又嚟 講咗去啊， 又危撚險。 喂，黑社會大佬啊，全部到啊，跟住然之後西方國家全部話唔到啊，真係噶嗱，阿習總去啦，仲有得先再邊個？ 伊朗去啊， 係 伊朗應該去，伊朗 總之黑社會大佬全部去啦， 跟住應該南美嗰一紮， 即係金仔未知， 智利啊， 肥仔未知， 係啊嗰一紮， 嚇咁啊講埋林鄭啦，都要表揚下林鄭啦，嗱林鄭呢啲又翻足工啦，過年 俾人屌足咁多日， 係咪日日 做雞一流呢啲？ 係大佬嗱。九反之地新界先殺落去 是不是 先殺落去新界團拜跟住仲有 許願樹啦 你咪係許願樹佢又去啦許願樹佢又去啦仲有啊 喂其實呢我真係想講一個問題你講 喎深圳灣佢都有去喎 有 有嗱佢咪嗱佢呢啲咪響應返嗱佢咪跟返即係阿爺個語調囉新年最要關心嘅咩人啦梗係新年開工嗰啲紀律部隊㗎嘛咁所以佢咪去深圳灣囉、 okay. 探望海關警察食環署又喺入面嗰啲全部佢都有探啊佢又做埋阿特首嗰飯囉唔使諗阿特首嘛 唔係其實佢嗰四個字係咪有寓意㗎唔係俾我哋聽㗎 有商有量啊 係同埋其他人講㗎嚟緊所有嘢有商有量我話事 啊 同佢有商有 量 係都啱嘅 咁仲有 即係嚟緊呢一年係咪真係有商有量㗎嘛真係即係拭目以待啦咁仲有譬如我仲記得就賀歲杯佢都有去啊 唔 係啊有 開幕佢有去啊佢係漏咗嗱佢咁仲有屌你老母曾俊華就去年初一個花車巡遊囉即係佢兩個分撚曬啲嘢囉係啊咁嗰個就去英國述职囉係啊 我就唔 其實一個 team 嚟㗎 其實應該林鄭呢就跟住個渣打馬拉松㗎嘛而家唔係俾撚咗阿曾德成啊唉真係戇撚鳩。 唔係我好贊成我好贊成一個人嘅柳傳志啊聯想嘅創辦人呢佢就咁講嘅即係佢最近都做個訪問就係佢話就佢哋有個泰山會㗎嘛泰山會就係嗰啲 有錢佬再買 有錢佬嗰啲啦有個馬 嘛 有個有化騰啊有個雲啊嗰啲啦。咁呢佢就話佢就要成日要搞啲 activity 嘅咁唔係只係齋玩㗎咁有啲 activity 如果譬如咁我哋都有個機制 㗎公益㗎嘛 如果你要告價有時要告價第一次罰你一萬、 okay. 第二次 就罰20萬，第三次以後都是20萬㗎喇。咁咪喂好啊，呢、這個機制擺落嚟啊，香港政府啊，你老母你咪擺低份量囉，還點冇人想見到你㗎， 擺低咗 位 㗎。 喂我有所謂㗎，就係你又要放假，你又要出糧，咁就唔撚妥囉。 仲要威。 係啊，咪囉。 唔見人。 咪囉。之前你最後一次見佢幾時啊，你最後一次見佢咪出嚟囉。 新年前囉，真係。 係時候大家要諗下食冰鮮雞。嗱屌你老母，仲要踩多啲雞，即係雞飯都要幫佢講幾句㗎。即係你睇下個個人個開心過年，個個年啦、香港啲雞籠就慘啦，又俾香港政府玩啦。 又玩喎。 係咪先，喂你呢個鳩永文要辭職啦。喂大佬，你檢冇檢測拖撚咗入嚟，關我撚事啊？唔係我隻雞有事喎、啊，而家 唔係你 係咪先？呢、這個香港政府責任加產 嚟喎，大佬。我就嚟咁睇。 你有咩過年？喂，即係過唔撚到年啦、啊！而家 個政府就唔撚想再有活雞 啊， 咪一刀切咯。 呢、這個等於嗱，呢、這個等於民主一樣啫嘛。即係如果你話俾你聽，如果你當一隻 雞係民主， 當一隻咩而家叫我哋食嗰啲叫咩雞話？ 冰鮮雞。 唔係，即係活雞嗰啲咩啊？ 哦， 活雞。係，唔係即係只新鮮雞啦、 啊、 因為新鮮雞咪即係等於民主同埋普選咯。跟、住之後特首咪 唔撚中意 玩嘢，明玩嘢，即係話咩嗱？嚟緊呢一年咧，大家係時候要再諗下啦。 有冇民主啦？ 係，又係時候要食冰鮮雞啦。 好抵制啦！ 冰鮮雞係乜嘢？ 抵制咯！ 冰鮮雞就係一隻。 是 經我處理過的民主、或者做一個經我設定了一個門檻的普選 ,ok? 你再不滿意的我再可以給你一個雞來吃、給你素雞來吃 ,ok? 假的 假的 ,ok? 現在是的給你 假的素雞是素雞就是什麼就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 民主 社會主義民主咯任得你揀是不是先即是2014年呢你就慘啦！ 呢 兩冇隨時食冰鮮雞， 大家咪睇緊誒新聞，咪講緊深水埗有啲一年七、一二三咧，都會喺度食咩吉魚蛋啊，咁嗰啲咁嘅嘢嘅。喂，有個學者就喺度講啊，喂，香港咧係應該放寬咧一啲咁嘅小商店啊，即係可以街頭小食啊，可以大家去吉魚蛋啊嘛。 係， 喂。香港政府梗唔撚制啦，或者咧，喂一有污染啊，又有咩食壞人啦、 啊， 又俾人屌啊嘛，啊咁咪一刀切，咪唔可以有啲小販 咯，又係整體地嘅，新年都係俾人屌佢真係， 咁仲有咧嗱，殺雞好撚簡單，而家我驚緊，即係而家香港啲規例就係、是，如果你喺雞場度發現到一隻嘢。有頭流發雞瘟，全部鋸撚曬㗎嘛，呢個係香港個做事方法啦嘛。假設威爾斯親王醫院揾到一件人傳人感染嘅、所有病人全部殺曬。 唔係啊，屌你老味，香港政府嘅團隊都應該跟呢一個 concept 啦、只要一個官員係 病撚咗嘅， 有貪嘅，辦事又不力嘅，咁咪成個團 炒曬 殺咗佢咯，係咪先？點解佢死咗好九條命唔夠死啦？ 呢啲真係香港政府culture嚟㗎嘛？ 係啊，咪好啊呢個culture，如果套用曬落去，即係呢個香港政府度係一流 啊，一向都啱 啊，一流啊，真係㗎，冇我覺得。 喂， 仲有， 講多少少唔開心， 周俊華咩講？ 講多少少唔開心 走嚟啦，而家好開心啊，周俊華走嚟啦， 係啊， 咁財政 未到拜年喎。 啊， 唔系同佢老母拜年先，佢老母。喂，大佬，我哋一年到黑都屌人老母，系咪先？都同佢老母拜年啦。 曾俊华， 曾俊华老母寿比南山。 系啊， 唉，大佬，佢老母死未噶？ 唔知啊，总之福无私与皆天赐啦。 啊，如果老 自己谂啦， 如果佢老母死咗啊，屌你老母曾俊华，你真系啊，屌你老母，你真系，你如果系个孝子咧，我真系奉劝你啊，烧多啲烟来阴间啊。屌你老味，你知唔知好撚多人冇煙食死撚咗呢喺陰間度捉你老母啊！ 咩搞 啊！搞到唔知點解啊，大佬！ 好簡單啊！我用一句説話，阿曾俊華真係福無私與皆天賜啊！你係咪有啲好撚 馬年馬年即將係咪家教喎？ 咪講少少嘢先。 82蚊啊！ 嗰日食物環境衛生署嘅副局長出嚟講個報告，即係我諗嗰兩個數據你聽到咧，我都覺得好撚奇怪。第一樣嘢就係話咩咧？佢話近年嚟 即係香港政府極力加煙税關係，所以呢個香港嘅吸煙人數經調查之後呢大幅下降，平均大約係10%多、即係我唔記得11%多定10%多啦，OK， 即係話呢大家心諗一層嘅係覺唔覺得十個個食煙呢，我真係唔覺得㗎喎。嗱，第二樣嘢最恐怖嘅係咩，佢講多個數據就係話喺九至十二歲嘅兒童吸煙人數有40%多嘅上升趨勢。我想問個問題係18歲唔俾買煙，你揀做 OK 做一個數據出到嚟。咁如果個數據係真嘅話，咁係咪政府應該孭返呢條數呢， 即係年輕人食煙多啲喎。 九至十二歲啊， 九至十二歲，我咪我解釋到 㗎你咪可以知啊， 你冇做人父母你知啊你九至十二歲嘅零用錢係多啲㗎所以你應該如果你加價呢你只加九至十二歲就得啦大佬喂大佬我哋啲28呢好撚窮㗎係咪先，即係你80元包煙你咪賣俾九至十二歲嗰個囉係咪先，大佬我哋賣返50元，咁你一分年凌晨去加價咁就咁得咯， 唔係我成覺得哇！啲數據真係離 Q 曬譜， 淡笑嘅啫啲數據。咁啊，再講埋啦，講埋鬥利是啦。國內就國內今年咧就都有個有個現象都要講嘅，風氣都要講，即係上繳啊，上繳啲利是啊。咁啊，各省各縣啊嗰啲幹部啊官員啊就好主動啦、啊、就將嗰啲新年呢鬥埋啲呢 西風嗰啲 啲利是呢就上繳中央啦、啊、咁嗰啲利是呢非一般利是嚟㗎喎，入面譬如有債券啊有股票啊咁 我知有啲基金啊 最勁啦、啊、河南省最勁啊，河南省呢就上繳咗7000多萬嘅利是利是出嚟啊，唔係即係成個 班 咁、哦、但係即係普遍網民呢嘅反應就係、是喂都唔夠啊，你咪求其捉個貪污嘅都講緊1億多千萬，咁你點會一大扎官員夾埋都係得個7000多，咁你起碼仲有幾億未攞出嚟喎、啊、即係咁樣囉。咁所以就即係今年就有個咁嘅風氣囉。 今年都仲有個風氣喎、啊、就因為呢太多人俾利是俾紅包啊，就而家唔敢俾啲官員㗎嘛，係咪先，就俾官員嘅兒子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嗰啲官員咧就是、啊、你知我哋中國都開始都有 子女嗰啲咪發達咯， 有啲清官嘅， 係、 啊、就叫啲子女唔好收啊嘛，咁啲仔女就同你講話，我屌你老母， 有清官嘅， 冇話屌你老母，啲仔女話黐線老豆，你做官嚟做乜撚嘢？ 唔係我信嘅， 我唔收得。 個官係唔係通常咧？話俾你聽，個官咧係清嘅，我都信嘅。但係佢身邊嗰啲人咧，你叫佢，我啲就貪嘅。你叫佢唔收咧，係好難嘅。 即係温家寶，我係完全認為佢係冇貪污嘅。係 啊 ，OK 嚇，佢屋企人就 OK。 哦 ，OK 啦， 即係好多時啲老婆嘅細佬啊、家姐啊， 你睇最近嗰個過年前啊，嗰個硬碟就已經知啦，即係嗰個處女群島嗰個，我哋得閒先即係可以揾 講下啦， 揾單嘢講下嗰單嘢啦。咁所以就我女都，我今年我女都好犀利啊，即係咁啊，係。幾多錢就唔講啦，因為呢啲都即係費事拖累到人，係 啊大佬即係一人追尋返邊個俾佢呢啲鬼法。但係佢總之返嚟好簡單㗎，喂老豆下年都要整返一兩日要上去 嗰度 上擺拜年。佢係好耐都未試過收嗰啲幾千蚊嘅利是、 okay. 大佬真係好鬼誇張。咁啊咪看眼㗎，你真係你上到如果喺大陸過年呢見到啲人派利是。 咁唔係呀，咁我哋通常而家喺微信攞㗎嘛利是。 係咪喂係喎，微信利是即係點解唔普遍㗎而家係。 喺香港 喺、 香港冇人知㗎照計。 唔係咁係內地呢。 係得我識收㗎嘛。咁其實微信呢就搞咗一個叫微信利是啦咁樣喺、大陸就好撚多人玩，好撚瘋狂，個個都見面喺微信就話我有冇派利是啊派利是咁樣。咁就點樣嘅呢，有個人咁樣就開咗個戶口啦，就同微信就串連咗、即係嗰啲叫做綁定咗啦，個銀行戶口就可以 set 定啲錢你可以自己去攞嘅、譬如咁佢而係我哋喺微信有啲討論區啊嗰啲聊天室啊或者有私人我就可以俾封利是你嘅，咁、錢就可以我定嘅，都可以隨機嘅，咁、就咁咪係咯，咪攞咯，咁 但係我唔人性化喎，即係唔使見到你㗎， 唔使見到㗎啦， 係啊，就咁就懟過嚟俾你， 以後都唔使見㗎啦、 okay ， 即係你白金都去可以，唔係真係係咯，我就白金 都乜都得嚟， 真㗎，喂，講真嗱， 民營銀行嘛，諗住佢咁啊，微信都諗住搞，咪QQ 諗住搞噶啦，某程度，因為錢多啊嘛，係咪先？咁有咩好過自己可以接咗一筆啲咁嘅虛擬貨幣咧？嗱，唔係虛擬噶，係用真金白銀去買一樣嘢啦，係以前嘅 QQ 金幣咁嘅啫嘛，Q 幣咁嘅啫嘛。喂，而家又 Q 幣俾阿爺，俾阿爺。调得紧要啊嘛，咁 Q 币咪 佢慢慢演变到咪就好似中国式嘅 Bitcoin 咁样。 啊，冇错啦，而家咪要你同个银行去绑定咯。咁梗系有助腾讯将来去发展佢个银行事业啦，当然，系咪先？喂，当然以后就话，我要买嘢啊，喂，好简单，可能即系等于 所以实腾讯币 嘅 啫，好好， 即系 Q 币嘅啫，系 Q 币嘅啫，即系等于譬如我哋有买嘢。可能就喺微信俾錢就已經得㗎喇。我譬如我要呢部電腦微信俾錢。 咁你有試過喺網上有人唔俾利是 啦。係啊，我哋個朋友啦。 開唔開心啊？即係收到。 九個幾咁 ok 嘅。但係我 屌好嘩你真係又要養埋。 我只係收嘅我冇過落啊我銀行度最後都係俾返佢嘅話即係呢。我現兜兜㗎嘛。咁收到幾麻煩嘅其實。首先嗱。俾其實我都唔識，因為我係唔會俾噶嘛，係咪 OK 嚇？咁我就收嘅啫。其實收到收嗰一下好簡單，你喺微信撳一下就收 到。喂，呢啲可能會引申到又有騙案嘅喎。 我一定會同 係啊，我就會講啦。即係又話喂某某人捐，唔係俾咗100,000嘅利是 俾你。我會咁講嘅，有喎呢度嚟。咁我講下我自己點樣啦。我嘅程序啊，我首先我要將我張銀行卡，大陸張銀行卡綁定咗去微信嗰、那個。個户口度先，你綁定。喂，呢下就好撚麻煩啦。譬如如果你香港做，你做唔做到咧 ？Sorry，我香港係做唔到嘅。就我哋翻大陸去做。咁啊，佢某程度對咗香港人，點解香港人係唔玩就咁簡單啦？而且 佢冇，佢唔係個市場個 target 唔係。 而且我哋唔係話 即係客户唔係香港人。 如果我哋支付寶綁定就我哋易啲啫，我哋用我哋嘅銀行户口去大陸嘅銀行户口去綁定噶嘛，幾麻煩呀。咁你要做一輪嘢啦，咁樣咁麻煩啦。第二問題嗱，我收利是唔止收我哋個朋友嘅，我收幾個朋友嘅。我好清楚啦，我已經知道，如果係呢位朋友，我知佢識玩，我信得過佢，我就攞佢9.8元錢。如果呢條友係傑斯，就有咁嘅 icon， 係要佢話阿牛，我派紅包俾你，我係唔撚會嘅。我係唔想會撳嘅，你行翻，因為你仲眼焦啊嘛，你唔撚特色噶嘛，即係我覺得，喂，好容易就會可能撳咗之後，可能户口俾人開咗， 係啊， 即係你綁定咗啦， 即係小心啲啊，呢個真係。 綁定咗，而家可能 下年年開始有顯，會可能有呢啲嘢。 冇錯啦，而家咁新，我都仲可以覺得，誒呢個又篤下，啊嗰個篤下啫。 係， 喂，如果下年 係。 我屌你 又攞銀行資料， 又可能攞你資料攞得曬噶嘛？喂，佢嘅保安我點信得過咧？支付寶嘅保安我都信唔過啦，咁真，何況呢個咁新嘅叫某程度 QQ 銀行啦。如果將來個名字就係咁啦。 O K， 但我會覺得咧，QQ 係騰訊係想玩呢樣嘢嘅。今日我同阿耀尊都攞呢樣嚟傾下。 O K， 嗱，咁綁定佢，咁以後就可以用呢啲貨幣嚟買嘢咯。我哋。 Okay. 啊，都系就封白金都可以噶啦，话俾你听。 好啦，咁我哋就休息一阵先啦，听日歌仔啦。呢位朋友咧就香港人嚟嘅，咁但系咧就佢都即系如果讲开喺春节期间要喺内地开工咧，佢都算系其中一个。咁佢就呢段时间都系大部分时间就游走喺呢个广东省啦。陈慧娴啊，咁啊都系做一啲登台啊之如此类嘅嘢啦。咁我哋听下陈慧娴嘅歌啦。我哋第二节翻嚟嘅北上人频道仲有其他嘅 topic。 曾有相信，坦率方可有爱恋，纯洁的爱情。永不会忍受欺骗，怎么终于到今天，还要共你热恋？宁愿躲开真相，莫说穿。 情，三分总是欺骗。如果真心可有七分，爱着你就算无牵，仍然愿意准许。